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2集，唐默仔细观察了一下傅文铎周边的事物。傅文铎那边亮了一盏灯，他身处一个封闭的小房间，房间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纸箱和泡沫，似乎是某个小小的仓库。傅文铎此刻正抬起头看着上方。唐默想到，你现在在看什么？傅文铎没有多问，立即回答， 一个很小的显示器，大约手掌大小，悬挂在房间天花板的角落上。 不用唐默继续问，他直接说道， 在和你分开后，我被铁鞋匠带到了一个很小的屋子，我和你在同一个工厂，这是厂区后方的杂货间，把我放起来后，铁鞋匠就走了，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无法推开门窗，黑塔提示这些门窗不可开启。还有唐默， 男人的声音停住。唐默低下头看着画面中傅文铎镇定沉着的脸。傅文铎说， 你可以使用异能吗？现在。 唐默心中一惊，唐默拥有的异能有很多，目前最适合在傅文铎和行风面前使用的是我比主角差个零田异能，这是一个一次性异能。两个月前唐默用这个异能将巨型火柴封进了身体里，在进入这间办公室前，唐默听到行风发出的声音，为防止意外的他将大火柴取出来当做了武器。刚才突然和傅文铎视频通话，唐默直接将大火柴放在了电脑旁，此刻他缓慢地转过头看向那根刚刚被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巨型火柴。唐默的目光在空荡荡的桌子上停留许久，他再低头看向自己的左手手腕，一个鲜红的红色火柴纹身映入眼帘，他按住纹身使用异能。半分钟后，唐默抬头看向傅文铎， 我不可以使用异能了，在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我的异能正处于使用状态，但就在刚刚，在我没有注意的一瞬间，无法再使用了。傅文铎说，我也一样，在进入这个房间后，我想试着破开门窗或者墙壁，但无法使用异能。同时，唐默，道具也无法使用了。 唐默从口袋里拿出马里奥的红宝石，直接扣向头顶。一道清脆的碰撞声过后，红宝石落在唐默的头上，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滚了滚，落在唐默早已准备好接东西的掌心里。 我也不可以再使用道具了。 两人看着屏幕中的对方，久久没有开口。下一刻，唐默和傅文铎异口同声地问道， 你的任务是什么？ 两个人一起愣住。刚才唐默听到房间里响起黑塔的支线任务提示声，但他没有听到傅文铎那边传来声音。黑塔提示的声音不可以通过视频传播，目前两人突然被迫视频通话，必须先确定对方的目的。如果是同样的任务，那自然是同心协力，如果任务不同甚至相反，那接下来的游戏无论对唐默还是傅文铎，他们最大的敌人都是彼此。唐默沉思片刻说道， 黑塔要我找出铁鞋匠的一个工具。 傅文铎笑了， 很巧，我也是。 那个东西一般呈现以液体状，但膏体状也有。傅文铎说， 很多时候用吸软管包装，用瓶子包装的也有。 看着屏幕另一边警惕防备的对方，唐默忽然觉得有点意思，这种互相试探的感觉竟然比游戏带来的紧迫感更让他觉得有趣。唐默说， 我们一起把那样东西写下来吧。傅文铎，我这里是一个办公室，我有纸笔，你背后有很多纸箱子，你在纸箱子上写字，我们同时把答案亮出来， 好。 唐默从办公室的抽屉里取出了纸和笔，傅文铎搬了一个纸箱，将箱子的一面撕下来。唐默在纸上轻轻地写下了两个字。傅文铎也用锋利的小刀在纸箱上刻画着。十秒钟后，两人同时停住动作，看向屏幕。唐默说，我倒数，一起把字录出来。傅文铎说， 好。 唐默的手指捏紧纸张边缘，他倒数着，三、二、一。唰，屏幕的两端，唐默和傅文铎同时把自己刚刚写下的两个字呈现给对方，邪游。唐默暗自松了口气，表面上却十分平静。 看样子我们这次是要合作了。 傅文铎将纸箱放了下去。 你那边的情况如何？ 唐默开始介绍自己这边的情况。我进入的地方比你要大很多，是工厂的主要工作区，一进门是食品加工区。地球上线前，很多工人应该在那里进行食品包装的检查，那里堆放了不少的食品包装袋，还有一些零散的没有被找到的食物。我拿了一盒面包过来，以防游戏时间太长，可以当作食物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食品加工区后面的办公室。唐默将自己见到的东西大致说了一遍后，傅文铎说， 好，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一致的，但铁鞋匠还没有出现，鞋油具体在哪儿也无法找到。但是你刚才说你那里有一个已经参与过游戏的玩家。 傅文铎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唐默的办公室里却有邢峰。唐默点点头，看向邢峰。 邢先生，你已经在这个游戏里待了一段时间了，你能告诉我具体的游戏规则吗？ 邢峰缩在墙角，惊恐地看着唐默。当他发现唐默和傅文铎交谈甚欢，在邢峰的眼中就是这样。在他看到这样的情景后，邢峰看向唐默的眼神也变得非常害怕。听到唐默问他问题，他紧张地吞了口口水。 就是找鞋油，铁鞋匠说鞋油就在我们或者他们那边，肯定就在这两个地方，只有找到鞋油，铁鞋匠才会放过我们，如果找不到，他就会你很快就知道了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 唐默看着邢峰畏惧的神情，微微眯起眼睛，他怀疑的目光在邢峰的身上徘徊着，但他并没有再和邢峰说话，反而装着什么都没发现的样子，继续问傅文铎， 你那里具体怎么样？有危险吗？ 听到这句话，傅文铎的视线稍稍往屏幕下方看了一眼，接着他又抬起头， 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有三具尸体。 唐默皱眉， 你那里有三具尸体？我这里严格来说曾经也是三个玩家，只是有两个玩家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游戏两边的人员数量是一致的。 说到这儿，唐默发现傅文铎又垂眸看了一眼视频下方的位置，他警觉道， 怎么了？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那三具尸体的样子很独特。 唐默说， 怎么说？ 傅文铎沉默片刻，抬头说， 被抽干了血，变成了干尸。 他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了自己眼前的一幕。唐默也没想太多，轻轻点头。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此时此刻傅文铎正站在杂货间的墙角，抬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屏幕，因为屏幕太小，想要看清唐默那边的东西，他必须站得很近。冰冷刺骨的白光照亮了整个房间，傅文铎面不改色地站在墙边，就在他的眼前十厘米处，一具面容惊悚的干尸正对着他的脸，干枯发黑的脸庞， 临死时因为恐惧害怕而凸起的巨大眼球，在这两只眼球凸起来前，很多人都无法想象人类的眼球是这么圆这么大。黑色的眼珠只占据了中间的一小部分，更多的是惨白的眼白。三具干尸被人用铁钉钉在墙上，呈现以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姿势。这距离近到傅文铎都能闻到三具尸体上腐烂发臭的气味。但他依旧面无表情地对唐默说， 现在没有多余的线索，那我们只能等那个铁鞋匠的出现。 唐默颔首， 好，那 砰，一道刺耳的响声忽然在耳边炸开，唐默的心脏顿时漏跳一拍，他看见眼前的电脑突然暗了下去，傅文铎的身影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墙边的行风死死抱住了脑袋，害怕的直往角落里钻，他用沙哑恐惧的声音哭喊着说， 他来了，他就要来了，快把门关上，我杀不了他，我不可能杀了他。 唐默深呼吸一口，转头看向行风，他快速说， 他是谁？铁鞋匠。 行风直摇头，声音断断续续， 不是他，不是铁鞋匠，那匹狼，他要来了。 突然行风仿佛想起了什么，激动地提起头看向唐默， 你是正式玩家，你说你用不出异能，你一定是正式玩家，你肯定很厉害，杀了他，必须杀了他，不杀了他我们今晚都得死，一定会死的。 正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唐默的耳边响起， 叮咚，各位玩家请注意，各位玩家请注意，三分钟后铁鞋匠最讨厌的鞋油狼即将出现，杀死鞋油狼可获得鞋油一滴，请玩家踊跃参与杀死鞋油狼。地底人王国十大未解之谜第9，勤劳可爱的铁鞋匠为什么总是穷得叮当响？铁鞋匠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那些总是爱偷吃鞋油的可恶鞋油狼，杀死鞋油狼人人有责。 黑塔提示音戛然而止。漆黑的工厂里，唐默的手指渐渐握紧，突然他听到一道沉闷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过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撞开隔壁办公室的房门，他用尽全力地撞击着，将那扇门撞得砰砰响，他一遍遍锲而不舍地撞着，大约撞了10次，只听一道猛烈的破碎声，一个东西狠狠撞碎了房门，砸在了走廊的墙壁上，凶狠的嘶吼声在门外响起，仿佛野兽的怒吼。唐默慢慢沉了脸色，他神色不变地走到办公室的角落，拿起放在架子上的青花瓷瓶。工厂另一边的杂货间里，傅文铎看到屏幕骤然变暗，他面色一变，戒备地扫视着房间里的其他东西。一秒钟后，挂在房间角落上的屏幕突然又亮了起来，傅文铎警惕地抬头看去，只见那8掌大的屏幕上闪烁着老式电视机独有的雪花，这雪花图案闪烁了整整3分钟。一道欢快熟悉的音乐声响起，配合着它的音乐声，屏幕上的雪花变成了5颜6色的光晕，在这一毛特效的绚丽光晕中，一个小小的黑点儿从屏幕正中央出现，这个黑点儿越变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最后在屏幕上，一座黑漆漆的迷你小塔定格在中间，周围的特效光晕绕着这座塔不断的闪烁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